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间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情况报告；垃圾分类助力冬奥活动今天上午举行；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北京、河北等地有大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甘肃东南部、北京中西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暴雨准备，并且做好排涝的准备。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情况报告，具体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总规实施以来啊，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那么，总体规划批复以来啊，市政府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效。2021年发展目标总体实现，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取得重大进展，102项重点任务稳步推进，其中54项阶段性任务如期完成，48项长期性任务按既定目标形成成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类发展指标较好完成，93项指标达成或者是超过规划确定的目标。稀有五性监测综合指标持续上升，从2018年的105.4分增长到2020年的113.23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通过调研呢，市人大城建环保委认为呢，这几个方面啊，给大家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就是4个中心功能全面强化。减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瞩目成效，城市服务保障能力提档升级。同时也是有一些重点问题需要持续关注，比如说中心城区人口调控面临较大的压力，建设用地减量和建筑规模管控需要继续加强，市民通勤距离和时间仍然是无法回避的痛点。3城1区建设发展水平需要继续提升，节能降碳工作亟待继续深化等等。主持人。 那么市人大常委会对于总规的实施有哪样怎样的建议呢？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建议呢，持续推动功能疏解和公共服务均衡，进一步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进一步提升存量空间和闲置资源的有效效益效能，努力的优化交通出行和住房配置，提高市民生活品质，高标准建设3城1区，打造宜居宜业的创新发展高地，提升建筑领域绿色发展水平，助力实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加强韧性城市建设，保障首都超大城市安全运行。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自9月30号0点起，国航、汉莎航空、国泰航空、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西伯利亚航空的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客运出港航班，澳门航空的进出港航班将转场至2号航站楼运营。其中，北京至深圳至约翰内斯堡的 CA867 航班仍在3号航站楼运营。首都机场提醒乘坐国际及港澳台地区航班的旅客，务必在出行前仔细确认航班所在的航站楼信息，以免影响行程的安排。践行绿色低碳，共建美丽家园，迎冬奥社区宣传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垃圾分类助力冬奥活动今天上午举行，将以冬奥为契机加速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佳佳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你从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在今天的活动中呢，一共有10个涉澳重点街道小区被授予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和村的称号。那么，今天授牌的10个垃圾分类达标示范小区和村，同时也是在创建冬奥社区。其中，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景路社区是首个挂牌的冬奥社区，在2019年就已经挂牌。那到上个月呢，社区已经有松树林、10000坪等4个小区被评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目前呢，社区有31组垃圾投放点全部实现了升级，并建成了11座大件垃圾暂存点和2座生活垃圾分类驿站，持续在推广 这个厨余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工作，居民已经使用积分兑换的物品价值达到了2万多元，而这些社区的厨余垃圾分减率也达到了20%以上。那么按照今年北京市最新的生活垃圾分类规定呢，在东澳社区投资了30多万，建立了六千四智能驿站， 并且呢是使用太阳能用电，智能投放全品类的回收，大数据分析等等，实现了绿色科技人文的这种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今天在采访中，市民也表示呢，建设了先进的这个垃圾分类驿站之后，居民也开始有了这种环保意识，现在小区的路也变得干净了。那么结合冬奥会的举办呢，后期北京冬奥组委也将为审核通过的冬奥示范社区来授牌和颁发证书， 并且结合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以冬奥会为契机来持续推动社区的环境建设。大概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嗯，好的，感谢肖佳佳的报道，谢谢，再见。再见。好，继续来关注第13届北京国际设计周创意点亮北京艺术节 9月22号 拉开帷幕。为了让市民体验神奇宇宙，以科幻IP《三体》为灵感打造的概念飞船蓝色空间号着陆北京来福士户外广场，这是《三体》IP首次以快闪空间的形式在北京亮相。蓝色空间号将在北京来福士户外广场停留半个月， 9月23号到10月7号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今天8点左右，通州区云锦东里21号楼3单元6层一住户的阳台起火，消防部门闻讯后立刻来到现场将明火扑灭。上午10点50分，记者赶到现场，看到阳台窗户的玻璃已经碎裂，通过 光秃的窗框能够看到阳台内的顶棚和墙壁已经熏黑，墙体也有燃烧的痕迹。 三单元6层楼道内的墙壁大部分已经熏黑，发生火灾的房间已经被封锁。居住在3单元的多位居民说， 发现起火后不到15分钟， 消防车便赶到现场，消防员立刻上楼扑灭了明火，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调查。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间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 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